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嚟到最后一节嘅大香港早晨， 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啦。 小朋友食饭系咁惨嘅， 我哋都系讲食嘢嘅，但系 第四节都系食嘢嘅。 我哋真系好喜欢 坚持食足食噶。 我哋由食毒嘅嘢，去到食有营养嘅，去到食。 唔系，我想先问下双杰咧，你食咗核桃未啊？ 冇核桃呢度。 我哋以后每日翻嚟打工时就摆核桃喺度。 屌你做下访问。有咩推介？醒神， 咁你訪問營養師，梗係問呢啲問題㗎啦。 我奇怪你點解唔問自己？ 買諗啦，等你哋問嘛，諗住。 就係咩推介醒神食品？ 係啊， 訪問營養師啲例牌問題。 又或者其實雙腳喺度串緊我哋幾個，就話我哋幾個唔醒神，咁所以又問下營養師有咩醒神嘅食品介紹俾我。 主要係你啫，主要你唔係好醒神啫。第四節通常淡仔會醒神啲嘅，但係今次咧我哋唔係講阿 Jam，OK， 我哋咧就講其他嘢咁樣。咁淡仔又講咩？ 咁今日咧就講緊高低化朱古力嘅 高低化， 高低化 係啦係啦，咁就講緊話。 啊！唔好亂咁讀嗰陣 ，Godfather 嗰陣時， 我唔知喎，當係啦，係唔緊要啦，冇乜所謂啦，係。咁啊，講緊話咧，呢個 Godfather 咧，咁就喺呢個八號到十號期間咁樣，咁啊，即係由琴日開始啦，咁樣，咁佢就做緊一個 promotion 嘅，咁係咩咧？咁樣， 即係今日都有嘅喎。 喺係啊係啊，你中意可以去排，我會笑你嘅。咁就係可以咧，你去佢嗰個朱古力專門店咧買呢個朱古力軟雪糕，咁樣原價$45，咁就可以享有呢、這個。买一送一嘅优惠啊，咁样咁啊，机会难得咁样，跟住喺各个分店咧都会有嘅。 咁啊，朱古力甜筒几钱嘅咧本身？ $45咯，头先咪讲咗咯。 $45， 原价$45嘅，咁买一送一。 咁而家就买一送一，咁就半价咁讲啊。 系啦系啦， 咁就排到虚行。 哇！琴日上网见到相咧，真系排扑街喎。我见到我哋以去时报都有出相噶嘛，系嘛？ 系 啊，就见到咧排雪糕嗰个咧，嗰、那个哇，嗰、那个几恐怖。阿双嘅系咪有啲排雪糕嗰啲相啊？ 雪糕 呢度有一成啊 嘛，呢度系啊系有一成啊，应该系。 呢张系汤米嘅二次创作啦，咁样。 呢个唔系二次创作嚟嘅， 两张相唔系佢嘅偷图嘅，系 咁样。继续 讲。系啦，咁样就见到咧，你见到大家系为咗呢个买一送一嘅呢个高低发嘅软雪糕咧，咁啊排队排得好夸张啦，打晒蛇饼咁啦，听讲话要排成粒钟先至可以买到 喎。排成粒钟啊？咁几点排咧？啲友？ 我唔 sure， 我唔系好 sure 啦咁样，咁但系就应该真系有超排到晚啦，系嘛？即系有啲铺头咧系排到去系夜晚7点咧，要贴埋个告示同你讲售罄咁样，跟住先至可以截龙，跟叫啲人唉冇排啦，冇排，俾你买晒啦啲软雪糕咁样嘅状况嘅。 咁你其实有咩咁大问题咧？排下队啫，大佬，香港成日排队买嘢食噶啦， 香港人中意排队噶咯， 唔系即系排队咧，你买平嘢咧都唔系问题，但我觉得咧呢一个。條數唔抵啊嘛，即系而家條數唔抵在，即系嗱，佢嗰个软雪糕原本系$45，咁我当你买一送一啦，咁即系你我即系我唔好计你，即系无端端去帮衬咗，俾咗$45佢啦，我当你赚咗$45啦，咁但系你排队排成个几钟，有时即系如果你繁忙时间，可能唔止排一个钟噶嘛，可能你排个半钟咁样，咁其实计翻嘅话，你其实系蚀咗个时间俾佢添噶嘛， 系， 咁跟住你排嘅时候咧，又热又焗又逼又剩咧，咁样咧，咁其实我觉得你反而系蚀底咗俾佢咯， 所以话你就唔肯知道嗰啲 你 唔抵嘅心态啊嘛， 人情世故， 好捻抵喎，真系 抵法啦。 唔系你，但系老实讲，你问我个人咧，我都唔系好愿意排呢啲队嘅， 因为你中意食朱古力啫， 可能系啦。但系咧，你话嗰下底咧，唔系讲少，买一送一喎，大佬，你明唔明？平时 大概$45啫， 唔系你乜嘢都系嘅，你所以你冇去过嗰啲底嘢，你有冇去过啲开仓嗰啲啊？ 开仓嗰啲有， 开仓嗱，我去过嗰个咩好捻多颜色嗰个煲咧，我唔捻记叫乜嘢。 咩好撚多顏色歌？我嗰個LC 煲 ，LC 煲 ，LC 煲 係咩6%嗰度？ 係啊 ，LC 煲，我去過一次啊！屌你，好撚震撼啊！啲 OL 咁，但係 LC 煲貴啊嘛。 但係其實我覺得係一撚樣嘅啫， 即係個心情上面， 嗰個心情係一撚樣嘅啫，即係你捧撚住 勾咁樣做嗰啲 LC 波，同你有兩個甜筒喺手，嗰下興奮嘅心情真係不遑多讓喎！我覺得你就係嗰下平時，因為佢依啲咧就唔肯同嗰啲嗰啲乜勾。嗰啲 CD 鋪大減價咧，成年都大減價噶嘛、啊、，CD 鋪 永遠都最後執，係 永遠都 三日 最後今天噶嘛， 係 咪依啲所謂大 brand 啦、大品牌啦、大牌子唔係咁噶嘛 ，LC 鋪唔係啦，依啲咁嘅 Godiva 嘅軟雪糕係咪先？我都聽聞好耐㗎，話好好食㗎。 我試過就一般啦， 我又唔知啦、啊。 同埋佢平時有 coupon 嘅，你買佢嗰啲 coupon 咧，即係類似有即係可能佢45蚊，可能會買 coupon 就平翻5蚊咁上下。 買 coupon 咪即係嗰啲 prepay 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 你買幾多張啊？ 我冇買過，因為我覺得一般啦、 啊。買10張咁先平咁樣啊？ 係啊係啊！ 好危險嘅，你知唔知啊？買 coupon 即係你驚佢執笠啊？ 梗係啦，你 告太快就應該冇咁易執笠嘅。 喂，好難講，香港你而家租嗰啲依啲都係自由行生意嚟嘅，老實講。而家告 diver 已經，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即係 cheap 撚曬嘅，其實係 因為太多大陸你買啦， 係啊， 即係好似 LV 咁樣啊嘛， 係啊，即係太多啦，大佬，而且你即係你嗰係攬得滯嘅，以前好少見呢個牌子嘅。以前亦都係甚至 以前咧，佢冇咁多鋪頭嘅感覺上、感覺，同埋嗰個感覺矜貴啲嘅、 啊。我亦都唔係好肯定咧，咁講唔係好肯定 Godiva 其實幾時進駐香港，幾時喺香港開咁多鋪，因為其實咧以前我記憶中咧，我係收過當手信嘅。 嗯哼， 我係當手，即係依個係我係依、這個Godiva 朱古力，我唔記得咗邊度嚟噶 ，Belgium 啊，依個邊度？系啊，记咗欧洲啦，欧洲出名朱古力嘅 check 翻啊，咁佢咁我系见过系收手信用噶嘛，而家 系啊，你啱啊，你啱， 比利时系嘛， 系啊， 比利时朱古力嚟噶嘛，咁啊，哇，屌，而家变咗咗，喂，你唔系话送依个俾我， 跟住你收到盒嘢，你就话挑我去朗豪坊买唔好咁样，有咁嘅状况发生啦。而家即系香港，即系各个大型商场啦。 咁你唔止朗豪坊 有一成咯，朗豪坊咯。 我自己见到其实好多大型商场都有，梗有一间，迟啲领汇都可以买。 太古广场又有啊，海港城又有啊，都有啦 ，IFC 又有啊。 总之你其实每一区啲大商场比较叫做勁啲嘅商場咁講咧，都會有噶啦。老尖其實有，我諗唔同幾間商場都會有啦。變咗係咁嘅狀況，而且你講緊係，因為最主要都係，所以你話如果你頭先講買 coupon 嗰樣，我覺得真係小心啊，大佬。你唔好亂咁買， 所以我冇買咯，我都冇買到。 佢嫌40蚊一個啲水平太低。 我覺得以呢個價錢嚟講，佢唔係話非常之好食咯，即係呢個價錢咁樣樣 嚇。 即係呢個價錢其實可以有好啲嘅選擇嘅，如果你仔細啲去揾嘅話， 係咩？ 係啊係啊，即係有時有啲比較細啲嘅鋪頭咧，佢哋自己都會用翻啲比較靚啲嘅料做嗰個雪糕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價錢咁，但係嗰個質素可能會比較好嘅。 而我所知，同埋因為佢哋係有一間嘅， 同埋因為有時有啲細鋪頭咧，佢哋唔係呢啲咁嘅大型連鎖店，只不過大家唔識啫咁樣。咁反而嗰啲即係去到呢個45蚊咁貴嘅價位嚟到講咧，其實就反而有啲更加好嘅選擇嘅。 唔係，我見 Charlie Carly 好活躍，好想講嗱，佢哋打上嚟，我哋開封煙俾你打上嚟。 係啦係啦係啦，可以打上嚟，可以打上嚟。 你知唔知電話？26209633 Carly 啊，我只系接受 Carly 电话啫。 26209633，26209633。 如果你打到上嚟就打上嚟啦，我哋双杰咧会接听你电话， 手直接线生势， 手直接线生。唔系，同埋双杰好忙啊，双杰而家究竟我哋出唔出到投票？ 出唔到 啊！哦， 点解 其实 嗱，我见到其他节目系有噶，我唔记得咗边个节目， 可能因为。 是啊是啊， 其他台啊， 你成日 唔肯系啊，我睇依个 chat room 啊，依个热血时报系啊，我讲真嘅 Kelly， 你打上嚟啊，如果播得通就讲啊，因为咁要睇双杰嘅本能啦， 系咪先？个本能就系 cut 线， 双杰嘅能耐又点啦？咩Godiva女王有嘢讲， 但系嗰你讲嗰个排队，你讲嗰啲时薪嗰啲，我觉得真系太。唔係咁計嘅心靈上嘅滿足，即係你排隊，譬如你跟住加嗰陣，明明即係咪有公關裝啦，話咩瀨曬嘢咁嗰啲嘅，跟住係出個唔知10蚊飯、12蚊飯之後，咪都係喪排隊噶嘛， 永遠都係 排隊係興奮噶嗰件事， 同埋咧你。 阿淡仔讲时薪45蚊，唔撚系人人有噶嘛，大佬。 我系排个几钟啊，咁你排个几钟，我当你个半钟啦，连埋行落去。咁你而家最低工资30零蚊，咁你个半钟都45蚊起啦，系咪先啊？ 咁样个半钟、啊， 咁样如果你排你即系排个半钟咁样去到攞个雪糕嘅话，咁你其实咪仲蚀咗咯？ 但系有呢样嘢叫做蛇啊嘛，你知唔知咩叫蛇啊？ 唔知 咩叫蛇？ 哦，你话蛇王嗰个蛇 系啊，但系好多 OL 都系蛇落去噶嘛，或者叫嗰啲咩叫阿薯之类嗰啲咁嘅 叫阿薯之类， 即系咁样嘅角色。你每间公司总有个阿薯 系老细嚟噶， 佢唔系咯，佢咪呢个角色咯，总有个咁嘅角色，唔系讲佢地，唔系讲佢个 position 问题，系总有个咁嘅人咧，喂，帮我买啲嘢咁样，跟住好啊，咁样佢又愿意帮你买，跟住佢又买咗。其实而家佢买一送一有冇讲话限几多噶？即系如果我买10个甜筒得唔得噶？ 唔 sure 啦，咁但系合理就应该限一个嘅。 合理限一个啦，但系唔知啦，即系我觉得咧，总会有咧。就算你咪洗啲同事咯，呢啲时候洗啲兵咯。其实 OL 咧，佢自己唔使射落去，但系佢可以叫 炸兵， 洗啲兵落去射落去。 成班黑兵蟹将同我买翻10杯翻嚟。 哇！咁咧就一条桶啊，个捻样咁样走上。 咁呢啲系摁脚嗰啲人会做嘅啫，但系香港人系好中意排队噶嘛。譬如佢唔中意睇书咁，但系佢哋系中意排队入去睇书展，跟住无啦啦要无啦俾。你如果你咁样计时薪嘅话，咁系做咩都唔合理噶。 咁唔同，咁唔同，你唔能够咁样比较啊嘛。去书展嘅话，嗰、那个行 嗰班人本身系唔睇书噶嘛，屌！咁跟住佢 唔系，而家讲紧嗰个问题，而家讲紧嗰个问题系佢排队呢一样嘢，排队又同行街唔同。行街本身咧，你周围行周围睇咧，本身系一种体验嚟嘅。咁但系问题系佢排队，佢唔系为咗排呢一个体验啊嘛。佢排队佢嘅目的纯粹系为咗买呢一杯雪糕啫嘛。佢并唔系 enjoy 排嘅呢一个过程啊嘛，系咪？ 但佢排佢讲唔 enjoy 嘅啫，好多诶堕 M 嚟噶啦，其实 见到咁多人排先、啊。 佢话唔 enjoy 啫，其实都几得 enjoy。 你买一瞬间，你唔会一个人排噶嘛，你系两个人排噶嘛。 咁好难讲， 一个人食两杯咁独卵， 你点知唔会啊？ 唔系或者好似冰咁咯，买两杯其实一杯都冇份食嘅。 女王话打咗电话过嚟，冇人拎电话喎、 啊。唔系，系咩？双杰本能咯、 啊。双杰你嗱，双杰冇听到女王电话系佢问题啊。嗱，系双杰， 你不如 P M 女王啊，好唔好？ 而家嗱， 双杰嬲咗啲唔好 意思。睇下双杰可唔可以究竟成唔成功？嗱，我哋而家做咗12分钟，仲有几分钟时间，睇下搏成功，可唔可以成功搏到女王入嚟啊？ 一嗨就拜拜咁。 唔系讲翻头先嗰个，就系睇讲啲，我唔记得咗。 讲排队， 佢排队， 系排队。佢其实嗱，佢哋就话唔高兴，好多就话唔高兴。哎呀，又要排啦，排咗等好耐啊，嘥时间啊，各样咁几开心其实。 系啊，开心啊！ 我见过唔少咁嘅情况，我都打情骂俏，几开心。跟住另外，譬如有啲唔好讲话，唔好话贪小便宜嗰种排队，其实系渴望食到一啲叫做好依排兴嘅嘢，或者听闻好耐好正嘅嘢。喂，你嗰啲一兰嗰啲排队，哦、你嗰啲乜柒拉面系排队，又唔系啦，系咁，你估平啊？喂 ，Hello， 你好，打上嚟啦。 好 hello， 哎好 hello， 首先我哋要同双杰讲，对唔住，双杰你成功， 双杰你成功啦， 你一雪前耻， 我哋向你致敬， 以后你唔可以再取笑双杰啦。 女王，我系咪 on air 嚟噶？系啊 ，on air， 系啊， 女王卡莉你好，我哋终于接通咗你啦。头 先我见到你哋讲做单反啊嘛，第一件事啊，淡仔读得啱嘅， 即系你撑淡仔， 咁读啊嘛。 读得啱啊，淡仔系读得啱嘅。 哦， 因为有系啦，我觉得搞笑嗰件事，即系我自己都有啲想讲呢个，但我又唔想特登话写篇文佢讲嗰个无谓啊嘛。 咁你讲啊？ 咁但系即系譬如见到啲人咁样排队话咧，其实好即系好怪，我觉得即系呢，即系你话排 iPhone 嗰啲几千蚊嘢咁，我都明啦。但系你杯雪糕其实，即系我明，可能话咁咩名牌雪糕啊，你未即系未食过，好想试啦。 系咯。 但系如果你见到条龙长到一个钟，你都仲可以排咁，但系你衡量翻你嗰杯雪糕，你可能你唔知而家买一送一啊嘛。即系总之你悭翻嘅钱系廿零三十蚊 啦 ，maximum 40蚊咁样啦。咁但系你嘅时薪点唔止呢个价钱咧？即系如果你用成个钟去排呢样嘢，真系你真系好得闲先会做。 但系问题又咁，你见咗你排嗰下去。最终可能排咗个几钟，但系佢本身排龙尾嗰时候，佢成日有种希冀，觉得唔使排咁耐噶嘛。 咁但係你見到條龍，即係我講緊係話你見到，即係頭先你嗰幾張相好明顯噶嘛。即係你見到其實嗰條龍，你正常望到條龍長成咁，如果只係為觀雪糕通常。即係我唔知道，我覺得喺第二啲地方啲人已經會排喎，真係未見過咁誇張。即係香港人先會咩都排一餐。 你會唔會有少少鄙視我哋嘅行為啊？ 即係唔係鄙視啊？唔理解咯，我係即係 不能理解。 正常你即係尤其是香港人咁即係睇每一分每一秒睇得咁認真咧，即係你會覺得嘥一個鐘頭去排一杯，即係可能慳幾廿蚊嘅雪糕咁樣，即係可能幾廿蚊嘅雪糕，可能都係即係好。即係你會覺得係唔係平時去即係頻頻講得㗎，即係去便利店買嗰啲雪糕幾即係十蚊八蚊先同咁樣，係咯。但係始終你話係啊，佢係平啲，但係如果你相對要付出翻咁多時間，你計即係香港人識計數啊嘛，咁呢啲冇理由唔識計數。 唔係，我覺得卡尼你講咗個重點，你頭先話香港人。本身應該對個時間覺得好著緊啊，各樣咧。但事實就係唔撚係咁咯。其實香港人好撚得閒嘅，其實係好撚得閒。 有咩做啫？咁係 啊，係好得閒喎。 冇咩就走去排。 所以其實我唔 係 好得閒，我做緊 嘢， 我要快做嘢。 好啦， 唔該 曬。多謝你嘉妮，多謝你。 多謝女王蛇王都專登走過嚟奉獻俾我哋啊！ 唔係，同埋最主要嘉妮係打俾 支持 打俾你。打俾我哋，话俾淡仔听，你系读得啱嘅，系读高大法嘅。 重点其实 你讲出嚟有自信好多，你明唔明啊？真系有自信好多。唔系头先真系噶，我觉得系阿女王系点出咗个重点。香港其实系真系学所谓话咩分秒必争啊，秒秒钟几廿蚊啊，唔系几廿万人，秒秒钟几廿万啊！啲屌你老尾，其实根本就好捻得闲。根本冇撚嘢做，如果你排呢排路咁樣，其實我出唔撚到個投票㗎嘛，我好撚想問下大家聽眾嘅，其實你即係你會為咗啲乜嘢而排隊？即係其中有一個選項啦，我哋唔講曬所有選項，其中有一個選項就係、是、即係如果香港有呢、這個獨立公投呢，你會唔會即係我就會投下個 option 啦，就係為呢樣嘢而排隊就值得啦。屌你話為個甜筒而去排隊就真係問啲嘅。 去到呢啲可能佢諗㗎啊投票時間咁長 吓、 啊、轉個頭返嚟先投先咁樣。 唔係出門有人話投咗啊。 動還是手機 apps 啊。 我哋睇唔到， 相信得閒撳下個手機 Apps check 下，因為而家即係轉咗個新畫面咧，仲係未有好清楚點樣樣嘅狀況咁樣。 係咩？ 啊，係同埋講翻個朱古力咧，即係 check 滿人提翻起啦，咁就話半價買半杯，咁其實咩事咧？咁就係話即係既然就 cap 咗個 comment 出嚟嘅，咁樣關於呢個高低法朱古力，就係話咧去到買呢個雪糕，咁但係咧佢買一送一咧出嚟嗰杯雪糕咧，居然係比平時嗰個咧就細一半咁樣，咁就反而咧其實係更加唔抵嘅。咁其實呢個狀況咧，我想講咧都出現咗喺好多呢一類嘅 promotion 啦，即係不論你係買一送一啊，或者做一啲折扣優惠啊咁樣嘅情況都好多時發生。即係一來佢就諗住度縮少少啦，慳翻少少嘛，係咪先？即係你估真係平一半俾你咁蝕底咩？二來就係講緊話，即係可能即係啲職員即係。趕頭趕命啊！你知噶啦，你見到嗰條人龍係嘛咁鬼死長，長到咁樣樣，長到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喂，大佬我快手快腳撳兩下咁就算啦，邊度可能 keep 到個 quality 好似平時？ 等我走一走你先，你唔好怪屌嗰啲高低法嘅員工先。 冇，我未開始， 我先講下頭先咧就話chat room 嗰度未出到投票啊，但係原來 apps 嗰度其實因為用翻個舊版面咧係出到投票嘅。咁、 哦、 如果大家可以開到個 apps 去投票咧，咁就開個 apps 嚟投票啦。我哋照繼續個投票。咁我講一講個投票咧，就係、是、你願意為下邊哪一行咧排隊超過一個鐘咧？第一行嘅選擇咧就係 bonus。嘅握手會，第二項咧就頭先提過啦，香港呢個獨立公投，第三項咧就名牌朱古力甜筒買一送一咁樣，第四項咧就係呢個嘅 Star Wars 嘅戲飛啊，買一送一咁樣，即係半價睇 Star Wars 啦，咁樣哇，其實都要排一個鐘喎咁樣，跟住排隊。搭地鐵翻工嗱，呢、這個排隊搭地鐵翻工嘅選項咧，係柏陽提出嘅。我覺得佢好撚掃興個人。屌你老母！人哋雖然我哋講嗰啲獨立公投嗰啲叫做都係一個政治表態啦，咁樣講啦，仲唔係話好消閒嘅嘢？咁其他都係消閒項目啊！你無啦啦講個翻工咁撚掃興嘅， 做翻個對比嘛？啲人可能最後屘就係情願買雪糕都唔翻工咁，呢件事幾得意啊！ 我投翻先，今次我要投屌。 投邦力士 你不是投什么 我当然投独立的屌。 是我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说什么讲的员工啊是我不是想骂员工我只不过想说呢即是你正常呢你这么忙的时候呢、你做的时候自然拿西一点嘛、是不是那你相比起平时他打条条做的时候那当然那个做出来的成品会不会那么好的啦。所以归根究底呢就是说即是这些 promotion 呢其实他做到好像很抵的其实出回来呢实际上呢是不抵的。 是。 那所以我就 实际上是不抵的。 建议大家。 精明的消费者是不应该这样排队的。 不要去了是啦。即是你始终跟你买 iPhone 那些产品不同嘛。iPhone 那些产品他拎个产品给你的嘛。但他这些呢他现成现兜兜折给你呢是不是、即可能折到出晒架不理呢照队出去啦下个客啊还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所以这些狀況關於呢個 Godiva 朱古力咁樣買一送一嘅情況咧，我就覺得係唔抵嘅。 你覺得唔抵？我覺得其實冇話抵唔抵，最緊要得閒。香港人就太撚得閒啦。 咁你會唔會去排啊？ 我真係唔撚會喎。 睇下邊個 即係講真，就算條女話要食，咁啊屌你老味！ 睇下係咩 咁撚樣仲食？你冇撚嘢啊？咁撚樣 睇下咩階段？ 你得一條龍，因為你排啦，你排撚咗，我自己去行。 睇下咩階段？譬如關於生日， 你份人對條女都幾好喎。我教你你不如霸氣啲同佢講嗱呢個高大法排到撲街我哋去哈根大師嗰度食咁樣就啱啦。 哈根 即係正確大圖係啦哈根大師我覺得好食少少嘅。即係如果用軟雪糕嚟到比嘅話。 唔係頭先想阿派容有嘢講。 我話囉睇你咩階段啦你排隊。佢假設你追緊個女仔嘅咁死咗排。你排幾多都得你同我講幾多次排幾多次都得冇所謂。 所以你咪 同我一齊排就得啦。 所以你咪就係做兵嘅料囉。 追緊嗰陣 追緊都唔 好嘢。追緊都唔好搞法。 咁樣搞法唔撚掂。 不過呢個就關於另一個 topic 啦，就係 中壞曬啦，你搞到好咁多人排隊，好大部分可能就係你排完你啲咁嘅心態。 你信我啦，呢個時候如果個女神叫你去排咧，你又去排咧，你一定係做兵嘅，永遠都上唔到神台。係喎，喂，講埋最後講埋少少正經少少啦。咁啊 ，Bonix VB 咧，其實都即係對呢一個排雪糕咧，似乎都有啲感想嘅咁樣。咁啊，佢 share 咗個 post， 咁就去索書豪嗰度，咁我覺得幾有意思咁樣。 你講嚟聽 啊，即係都講一講俾大家聽啦，咁樣。咁佢咧就 share 咗。post 咁讲到咧，咁啊摘录咗咧北野武佢呢个超思考当中嘅一段嘢，咁就做翻个书集俾大家咁样。咁佢嗰度咧，讲 call 咗北野武嗰度咧，系讲关于乜嘢咧？就系、我而家想读一读俾大家听嘅。咁佢就话啦，所以人们只能在金钱上找到价值。我认为排队就是 M 型化社会为穷人所想出来的廉价小确幸，排上一两个小时才吃到一碗拉面，感觉有点微小的幸福。这样就能满足每天的生活，自然不会有更强的欲望。大家只要看看名牌包拍卖会的景象就知道，当大家你推我挤，拼命追求小确幸，就会忘记自己成了社会的牲畜。可是一定有人看了这种影像而躲在角落里窃笑。 是那个就是你啦。 呢、這個就係、是、北野武嘅超思考咁樣， 即係超思話超思考嗰本書啦。咁呢個係依、這個係新出嘅，但係咧就其實嗰本書本身日文版應該係早幾年前嘅啦，以我所知。咁最近就翻譯咗台灣翻譯咗啦。咁聽翻索書好啊，詳情就咁啊。頭先我覺得 Bonix 嗰個 call 嗰個咧都係一個 好有意思嘅， 有意思嘅。咁嗱，雙傑咧先cut 咗個投票先，我哋睇個結果。嗱，咁喺通常 cut 投票， 我翻唔到工添啊！ 咁通常 cut 投票，我哋会揾啲嘢讲啊嘛。但系今日咧，我哋会揾一个 有嘉宾， 好卵 重量级人马， 重量级嚟讲， 又系佢啊！ 因为唔该， 我见咗你过几礼拜， 系啊，今日咧。无啦啦，我哋做紧。 太阳你让支咪。 我哋无啦，我哋做紧节目咧，见到阿 B 啊，呢排成日见到你啊。 系啊系啊。 系啊。无啦。 咁仔先系边个冇让？ 系无啦啦走入嚟喎。咁究竟系为咩？为咗咩？ 我上嚟系借走啲嘢嘅啫。系。其实因为我做咗，即系我做完嘢，咁我准备翻宿舍瞓，但其实瞓得一阵要再出嚟美乐啦。 系。 咁就决定索性上美乐瞓觉。 啱啊，好正确嘅选择啊。但今晚点啊？今晚我哋最后呼吁下好唔好啊？ 今晚我好矮添，坐高啲。系今晚7:00喺立法会门外就会我哋正集会就会正式开始，咁就希望大家嚟支持一齐反对恶法。咁集会结束之后，大家中意去边就去边，做咩就做咩啦。 系啊，咁嗱，你听到阿 B 咧把声系未瞓醒噶。 系 啊， 啊， 其实佢谂住翻嚟瞓觉。 啱啊，我头先特登出去咧就系吵醒佢。 我合着咗啦，已经 入嚟呼吁下咁样啦。咁啊嗱。 吵醒佢呼籲，咁大家呢個你可憐下阿 B 啦，點都要嚟啦。 係賣小強，賣小強， 係唔係都應該嚟嘅？ 好細冇一笨， 係唔係都應該嚟嘅？老實講，好啦，咁我哋最尾啦，講埋嗰個投票結果啦。咁投票結果咧，啊果然冇令到我失望嘅。第一位咧就係、是、我講翻題目先，就係、是、你願意為下以下哪一個項目咧，願意排隊超過一個小時咧？咁第一位咧就係57.14% 有香港獨立公投，第二位咧就三成嘅有 Bonix 嘅握手會，第三位咧就係、是、排隊搭地鐵翻工啊，竟然係同柏洋一樣嘅嗰、那個選擇。最尾嗰兩個選擇啦，同埋呢個名牌朱古力雪糕啊，買一送一咁樣，咁呢個都係都係得4.幾%嘅啫，咁基本上一樣嘅咁樣，咁啊真係只可以講咧 ，Bonix 嘅威力咧同獨立咧係有得揮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个结论竟然系咁。咁好啦，咁啊，今日咧最后听咗阿 B 去讲啦。今晚7:00立法会见，系咁先。今晚我哋热血政治再见，系咁先，拜拜。Bye bye.